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欢迎是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ove it English. 今天我们的趣配音课呢，要延续着上一周啊，在这个沙滩上的啊世界是吧 ？Fun side， 对 ，Fun side， 要不要来快乐小屋啊？砰砰砰！今天就有人敲响了快乐小屋的门。当然，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有请大家同学们来进行配音展示了，因为今天和上一节课呢是完全连贯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复习复习上周的内容。 Yeah, right.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先把这上周的情景呢先感受一遍。 Wow.Melvi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好嘞，上周的内容比较走心的片段、朋友之间的相互的劝导啊，是吧？让你开心点啊，要不你来我们这边啊，等等这些，所以呢，要求大家要进入一个走心的情绪里面。 走心呐、 走心、还记得吗？今儿我们是一定要复习的，来，请这位老师也给我们来一遍啊，走心的。 好的，我们正好复习一遍。UL.Melvi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Can I come to-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There isn't a fun side without you. 哎，这是快慢有致的啊！虽然说它是走心的片段，仍然是有节奏感的。好了，有请出我们今天参加配音的同学们。第一位是小屋鸟巢。 哟，哎了 ，Mama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e a good time. You want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哟，哎了 ，Mama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e a good time. You want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sex. 让大家听了两遍啊，发现没有，这个同学很有趣。他这个打招呼的方式特别的随意，很放松。 有啊， 是吗？ 我觉得他情感挺对位的，倒是啊，这个情感基调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对吧？这感觉整体来说是比较低落啊，然后这个声音比较低，轻声啊，这个。感觉挺好的， 一看就是一个很洒脱的男生，特别特别那个随和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小伙儿， 也比较 man 的感觉。 打招呼的都是这种，哦，来啦，好，行，哟，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按照人家的这个 UL 来读 L， 他说的是，哦，来啦， 是这种感觉， 对， 是吧？所以这小屋鸟巢这同学啊，很适合学英语， 他 有那种 laid back 的感觉。 嗯，其实很多情况下，大家讲英语不是说都得是那么听起来正儿八经、字正腔圆。 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不是这样，俩人说话这多别扭，我听着。很多时候其实声音都是比较轻、比较快，然后这个。走心的这个表达法当中呢，就是你真的跟一个人交流的话啊，恐怕就没有必要就是把他弄得正经了， 是是是， 会给对方很大的压力啊。 所以我们喜欢同学们多上来呈现自己的声音，哎，我们感受一下，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 啊，你说英语的感觉，大家感受一下。 嗯， 好，下位男生刘辉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fun sign without you. 他是有情绪的。 是的。我觉得最近这几期大家的情绪的饱满度都提升了啊。那要注意的是，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关键词要突出。Look, I've been thinking.哪怕声音低也是有关键词的，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每句话的关键词再稍微突出一点点。这关键词怎么突出呢？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它读的比别的要声音大一点，饱满一点，音长一点，音高一点啊。从这几个角度来说，把关键词凸显出来， 嗯， 这样让人能听出你的重点。 哎，注意你的那个 enjoy yourself 啊，要读标准一些、enjoy yourself、下面一位是王。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the chance? Think about it. 你想，这两个同学那个 I'm tired, I'm hungry 都配得挺好。 是的。其实元音饱满，辅音的这种精确度都是有的，就是有不小心地方出点小错，人员不是很严重、情感的把握细腻程度也是几位听众当中应该说是最好的。 对，你看今天开场上来也都是男生哈、再听一位 Captain Cook。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can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in, I'm tired, I'm hungry.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a fun sight without you. 好，谢谢。第一次参加。 还是要加强听力啊。发音上来说，我觉得开始还可以，到后面有点跑音了啊。就当时按照原版的这种音频来说，有点跑了。但是呢，我觉得多听一听，慢慢你就能找到它正确的发音的点。 好嘞，女生组开始了啊。静待花开。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et without you. 好，谢谢。 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听众都属于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连词成句，但这个句不出语流，这种状态，这个是需要我们努力提升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你的停顿啊，还有你的呼吸要配合好。Look.I've been thinking, 停顿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所以当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呼吸拉得顺畅起来，这样的话你读得舒服，别人听着也舒服。而电影剧本的很多句子其实都是这样的句子啊。那我记得啊，比如说一会儿我现在给你说一句话，你看一下，Do you suppose we could just pretend it never happened and start over?你这样的句子你可能听不出停顿，但是你的呼吸一定是舒服的啊。那么这样的句子量非常可观，其实你在读了若干遍之后，你的呼吸自然就顺畅了啊。还是拿变数说话。 好，这位同学呢就是比较平啊，然后呢这个调呢就是感觉还处于在把它念得很顺的这个基础上，念得很顺的基础上，还缺少一些表演的成分在里边啊。接下来下来要练习王林燕。 UL, Mai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s room and a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uke.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这也是一位新同学。 对。这个我们说在我们的句子当中呢，停顿的位置必须要有，但如果你的位置给长了的话，我们说停顿呢，在句子当中停顿你如果超过一秒，除非你对它有艺术化的这种修饰啊，否则的话呢，这种停顿会给人一种什么呀，就真停了的感觉啊。那所以控制停顿是有讲究的，大多数停顿的不会超过一秒，只是给人一种特别感觉，怎么说，诶，有层次感，除此以外别的没有啊。如果你要是不熟练的话，我觉得这个没事儿，但是自己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停顿做得非常的舒服，和呼吸保持高度的一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这样的例子它就停顿稍长一点，但是可以控制得住啊。比如说 If one day you feel like crying, call me。 诗词当中可以有停顿，给你点思考的时间。这首诗叫 If one day，可以大家查一下，特别好玩。这诗是一老美写的，应该是啊，我记得带着幽默感。我可以给你来开场第一句 If one day you feel like crying, call me. I don't promise that will make you laugh, but I can cry with you. 对，如果有一天你想哭，别担心，给我打电话。我不敢保证会让你笑，但我会和你一起哭啊。所以这停顿在这里面就显得很重要， 所以还是平了一些啊，同学们还是平了啊，因为这走心的片段也怪不得大家，它就不如之前我们那个片段抑扬顿挫那么多， 没错， 所以更加要有内心戏啊，你内心戏要足啊，是不是？你要去体会这个人物的情感呢。 而其实这种英语更实用， 对，生活里更实用， 更实用， 谁生活里都一惊一乍的， 不可能一惊一乍， 对啊。 Oh, about 5 minutes ago, actually.不会这么说话的， 心脏病都得吓出来哈。 是的， 哈啊，同学。 You, L, Mom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好，谢谢。 挺好，我觉得他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啊，在一些点上都是对的，就是我们说。如果你想把自己的这个整体的句子啊，我们说这是一个讲究句子量的时代，那你把句子能控制好的话呢，我认为最根源的还是你听得足够清楚，然后用你大脑的这个指挥部来给你更精确的指令，然后慢慢的不是说口语，其实你听力达到极致的时候啊，它就能帮你打造出细节，你的这个刚才的展示当中呢，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现在你可能大脑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你表达的时候，很多地方可能它就没有那么 exquisite 精准了， 精致啊。所以的话呢，还是要从听力着手，然后反过来再练口腔肌肉。 好，接下来是 Alice。 Yo, L, Mailman Glory over there having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ront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好，谢谢。 Damn.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I just want to go home. 所以我们看细节啊，就是 want 和 go home 比较起来， want to go home， 我就想回家，就想回家。它这个重音是不一样的，些许的区别其实还需要在听当中发现。 好的，接下来这位同学自带 BGM。 哎呀， K 了锅。 You are Mom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ront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也是个精致女孩， 真是精致啊！ 感觉她像在念诗，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音乐配得好啊！ 对，音乐配得好。 对， 小提琴是吗？我听呢。 反正有那种感觉。 有点感觉哈、 啊。这同学、哎、精致啊。 其实是在我记得好像之前弄是大提琴是吧 对其实配的大提琴。 哎、我觉得这个加了个配器有意思啊配乐嗯。 对啊让我们感觉你像在读一首很美丽的诗歌。 嗯。 但是那个人物的个性层次还是缺少。 是吧 对啊那没听出来谁是谁。 对。光朗诵来着是吧 哎有点像朗诵诗歌。 嗯， 所以朗诵诗歌应该不错，感觉。 这个我们可以管它叫什么呢？我们可以有很多体啊，这句就叫什么呀？这叫抒情体。 哎， 我们还有扭扭捏捏体，还有满不在乎体啊，其实是可以用各种体来展示出来。 好，接下来听几位老同学啊，不错的。 Well, 平静。 Melman and Glory over there having good time. A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好，这是一位啊，然后再听一位 Kathy. UL. Mom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good time. So I'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接下来是 D1GH. UL.Melman and Glory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也带 BGM 了哈。再最后一位是小白英子。 UL, Melman and Glory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i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这四位同学啊，都是练过很长时间的、啊、跟着我们学习过很长时间的，有功力的。 嗯，对。舒服吧听着 啊，对啊就很顺畅啊 大家一定要真的就是功夫练出来的啊，你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越来越好 他们会越来越好这点毫无疑问、嗯、 对而且觉得这控制力啊本来基本功就扎实我们说啊就是好多同学不是说哎，我以后要出国留学呀、啊、这英语我再过来带几年遗憾的是真正英语好的都是国内英语好的然后出去变得更好出去就不好的出去还是不好 百分百同意百分百同意、 啊、不会因为出国你英语变得多好相信我 一定要在国内把英语基础打好、嗯、出去以后你会越来越好 对 出去现打基础啊、很难因为没有人有耐心跟你英语不好的人聊天 对所以 这是现实 你一定要把底子打好就像刚才这几位听众啊他们就是你比如说你给他们出国的机会那绝对比别人强 那回来以后就变个样了 更厉害加一更字儿 啊所以大家都要 努力、啊、打好底子 他们练习的时间可不短了、嗯、至少都是一年以上啊听 PK 台的节目啊各种发音啊练习啊什么的才有今天这样子啊、 嗯、 加油 真棒啊祝福你们啊 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片段学习了啊连着上周一块儿吧 嗯 啊，今天这个呢，就是说咱们的我们的狮子 Alex 终于举起了他的小爪子啊，砰砰砰的敲响了快乐小屋的门。哎呀，想想这人生吧，又有几个朋友呢？是不是？ 是 一起漂流，一起从城市就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漂流到这荒郊野外，有什么理由不一起同甘共苦呢？ 也算闺蜜了，是吧？ 对，对，四个闺蜜哈，那为什么就不能一起烧烤、唱歌、跳舞呢？ 但是也有点有闺蜜有屌丝这里面，反正什么都有。嗯、 这个孤岛上的每一次经历，其实就是她的一次什么呀？蜕变和成长、 嗯、，personal growth， 就是 personal growth， 跟每个人其实都很有关系。好了，跟着上周的一起，咱们来听听看。 Wow, Melman and Gloria over there having a good time. There's room on the fun side for one more. No thanks. Look,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if you gave this place a chance, I don't know, you might even enjoy yourself. Marty, I'm tired. I'm hungry. I just want to go home. Could you just give it a chance?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isn't the fun side without you. Ha ha ha!

坐足，坐足，来听听。 Yes, can I help you?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这种低沉吧。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低小声，但是不低沉。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就是有点底气不足那意思。 我觉得应该配表情，配眼神。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忧郁的， 对 呀，忧郁的， 大眼睛睁得大大的。 无辜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大眼睛。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对，你还可以就像那个我们说薛猫一样啊，薛猫说话的时候可怜不行，他要有动作，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把双手放在脸的前面。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啊，尤其女生做起来特别好，眼睛大的啊， 萌萌的， 萌萌的， 萌萌的。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The fun side. 注意啊，前面啊，上一周也有这个 fun side, 很多同学都配成了 fun side。fun side 是什么？你那个 fun side 音，你的舌头是要顶到上颚的。 对。 fun side。 fun side。 跟那个 fun side 是不一样的。对吧啊。 对。 这是正确的读音啊。前面呢，来不来高调一点 ?Yes。 Yes。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他整体采取的都是一个高音的方式，而不是纯粹简单的声调啊，所以他的声音感觉是 Can I help you? 前面 Who is it? Yes. Can I help you? 都是故弄玄虚。 对。 有事吗？啊，我能帮你点什么呀 ？Pizza Man， 再听一遍。 Yes. Can I help you? Can I come to the fun side? 这个落差就很明显，落差很明显，因为一开始其实最声最大的是 Alex。 对， 他有理。 他觉得自己这个很了不得，但是现在是求人家，不得不把自己的状态拿出来。这也说，其实 Alex 在经历一个什么呀 ？personal breakthrough， 真的要调整自己，不调整自己，在这个岛上就混不下去了。 所以说呀，你看他在这种地方。啊，要随顺的去生活，你不能说啊，我以前是怎样的哇？到了这个地方来，这地方得适应我，这哪行啊？是吧？你得去随顺的这个环境去随什么而生啊？ 对， 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对，所以这里面呢 ，Alex 开始 make some changes， right？ 那开始做出一些改变。 这就像我们人一样啊，年轻的时候都是很刚硬的，是吧？觉得是吧？觉得那必须得跟着我变变呐。怎么样的？哎，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就发现哦，这个人是要去随顺的生活的。 对， 生活就是有可能今儿把你扔这孤岛上，明天把你扔到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坑里。 人生经历了无数次的孤岛求生嘛，啊，你上个小学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岛了，看你怎么出来啊。 对， 把所有事办完你就出来了。 哎，然后再上一个中学的岛。 初中，哎，高中又一岛。 高中又一岛，大学还 是 一岛。完了， 大学毕业呢？ 那就人生的岛了， 人生岛 那就太 多 了，还有暗礁什么的。 哎呀，让我想起了一首歌《Islands in the Stream》，这首歌很美啊，就是强调了人也是从一个岛跳跃到另外一个岛。比如说这个婚姻，对吧？哎，生孩子，赡养老人，都是一个的要岛啊。对， 哇，那人生要经历的考验挺多的， 千岛之国嘛。 不错，不错，不错。我们先跟着 Alex 一起先在这个小岛上看一下。跟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共鸣哈？好，然后这个时候又开始 Marty 的那一个了。 Marty 来劲了， 啊，是吧？哟，你再说一遍，没听清啊！ 哎呀，这家伙。 Beg your pardon， 听一下。 Beg your pardon。 Beg your pardon。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又是这样。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I'm sorry。 再听一遍。 Beg your pardon。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I'm sorry. 哎呀， 哎呀， 真是真诚哈， 真特别的诚恳哈。 Beg your pardon. 所以看这个外国人吧，就是他特别诚恳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马上就当面道歉。 Beg your pardon. 哎，他们真的很直接，所以是人与人之间呀，要直接，他这个问题就好办，就好解决问题。他就效率就高。 对， 效率就很高，他们不那么多在乎什么面子啊之类的，他在乎的是啊，我对了我就对了，我错了我就错了，我就认错就行了。 很简单， 很简单， 啊， 对 对，所以这种 direct and open 是一种非常好的个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和习惯啊。 而且你看他直接说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直接就说 Marty. 直接就说你看我真挺混蛋的。 对。 那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这在咱中国不太可能自我介绍不就是道歉的时候说这句话。 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Marty.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一句话 It's my fault, Marty.嗯，这是我的错，其实就敢于说我错的人是需要能量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那能量去说我错了，所以 Marty 听到这个我相信他会有思考，而 Alex 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有智慧的啊。当然这个我们说他不这么做好像也不行啊，在孤岛上本来就很艰难哈。 但是你想啊，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去说自己错的方式吧。 嗯， 有的人他可能会表现出自己错，但是他不会直接像 Alex 这么诚恳真诚的说自己错。 嗯，而且 其实这种效果是最好的。 是，而且语言表达也非常的，我觉得非常舒服啊，大家可以学一学。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jerk, Marty. I've been kind of jerk, Marty. 注意连读 kind of a jerk, Marty. Jerk 其实是傻瓜混蛋的意思啊，相当于 freak 啊。所以不是什么好词啊，这个 Marty 接的也很准，目标性很强。 Marty 你知道我表现得像个混蛋啊，对，所以这句话读的时候也非常的轻盈啊。 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jerk, Marty. 嗯，自责 当然肯定得稍微小点声是吧，你不能大声的说 I've been kind of jerk, 不能这样。 有这样的 也有啊。 对那个 donkey 就喜欢干这种事儿啊。You don't know what's like to be considered a jerk. 你不知道被当成是混蛋是什么滋味。Oh, maybe you do. 哦，对，你应该感觉过，感受过。这个呢，就是属于是什么呢？说，反差，求一个幽默感，才去这么讲话。 嗯， 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呢，都会有这种反差情节。明明一个私密的事情就不能讲啊，结果他在办公室转一圈全说了，旁边人听的都受不了啊。这就是一种什么呀？反差的效果。 嗯，好，回到这句话上哈。You know, I've been kind of a jerk. Kind of, 通常是口语里 kind of, 直接说成 kind of. Kind of jerk, jerk, irk, jerk. Jerk, 嗯。 I've been kind of jerk, kind of jerk. 我就表现的，哎呀，不怎么地，不怎么地，不怎么地。 Jerk your head, 这有一个意思，就是瞬间摇头啊。把头扭向一边啊，也是个动词。 Alex 还是一个就是内心是比较健康的这么一个人，比较明朗这么一个人。 嗯，是。 是吧？不怎么藏着掖着。 嗯。 是对就是对，是错就是错。 嗯 ，I've been kind of jerk, Marty. 这句话呢，在语言功能使用上，大家 you know 也可以这么用。He's been my good neighbor. 他一向都是我的好邻居。 哦、 He's been my good neighbor. 啊。这个 he's been my good friend for years, 他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He's been 什么什么，比如说晶晶 has been a good what anchor or hostess whatever, 那都表达的是什么呀？哎，一直以来都不错啊。 这时态表达的是一个过去到现在一直持续的状态， 持续的等看到的结果、啊。 这句话咱真的可以学一下，以后你要勇于认错，勇于道歉。哎，这真的是个美德。 嗯， 真的，人家一点都不会因此而觉得你怎么样，反而会觉得你这人挺有德行的。 对，然后作为一个父亲，要对孩子承诺，认错。比如说 ，I've been kind of jerk, my son, 孩子，我是一个混蛋。然后呢，你的孩子可能会说